一天在草原遇见你，从此就无法忘记。你的骏马飞奔在雪山，让我的长发多飘逸。那一天在草原寻找你，小雨淋湿我的回忆。炊烟升起风飘逸，空空间边只剩下我的呼吸。你送我的格萨花它到你，我喝过的酥油茶还点在我心里。你住过的黑帐篷可还在那里，大地我还在草原等你。在草原遇见你，从此就忘记。你的骏马飞奔在雪山，让我的长发多飘逸。那一天在草原寻小雨淋湿我的回忆。炊烟哼起风吹草低，剩下我的呼吸。你送我的格萨花会开在我梦里，我的梦歌就会记在我心底。你放过的那首歌还在唱起，春暖花开我还在等你。你送我的格萨花会开在我梦里， 唱着天籁一样的爱，我陪你在抱怨看星星布满天，我陪你想着那天外的天，我陪你在草原看太阳升起来，我陪你策马传奇不变的爱，我陪你在草原看身影飞满天，我陪你奔驰在无尽的大草原，会唱马遍地人那是我的情郎，他用他的善良酿出了吉祥，天也大地也大，天地在他胸膛，燕未央出生有阳，我住在他心上，会唱马遍地人那是我的情郎，善良酿出了吉祥，天也大地也大，天地在他胸膛，燕未央出